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即係上次下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同恒河咖喱屋合作，咁我哋就推出咗嗰個咖喱春雞啦，咁就好受歡迎嘅。其實賣咗幾千隻噶啦，咁但係我哋發現有少少問題喎，就係乜嘢咧？就係食嗰陣時咧就有少少麻煩。咁年宵嗰陣時咧，我哋用新配方出咗個黃金咖喱雞件，咁而家咧我哋又製成咗產品啦。一包就係咁大包嘅，咁咧就係500 gram， 咁咧就有好多咖喱汁啦，當然就好味。喂，送飯咧真係非常之好嘅。我老婆話我忍唔住嘅咖喱咧，就一有咖喱咧我就不停食，好味，好香嘅。呢啲店咧，呢兩個禮拜有咩優惠咧？$1一罐可樂，只係我哋個會員咧就可以嚟買$1一罐可樂。另外一樣好優惠嘅嘢咧，呢一包咖喱雞啦，本來係賣$48嘅，嚟 D2 店就係賣$28啫。$28啫，仲有啲好抵嘅嘢㗎，我講緊俾大家聽啦，即係呢一個就係韓牛肋骨。$160，500克減到$98，挪威煙三文魚500克$128減到$98，紐西蘭鱈魚柳440克$45減到$36，法國紅雞排腸仔10條，我嗰日特登食過噶，好 Q 好食，係$8嘅，只不過係，咁呢個就係嚟 D2 店嘅優惠。 D2 係啊，知覺啊嘛。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今日吓就系3月9日， 仲有两日， 3月9日仲有两日啦，即系后日咧就系开票日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即系唔使讲乜嘢噶啦，我哋听众咧即系我哋支持者咧都应该识做噶啦，就一定系票投咧，即系我哋民主派噶啦，其实就 包括。 系啦，港岛区嘅欧乐轩啦，唔使讲啦，唉，咁啊第即系跟住就系呢一个九龙西， 姚重业 啊。阿龙，仲有 世界东范国威， 范国威 系啦，仲有呢个月测量及远景界嘅司马文啦。 咁呢个就我哋就无能为力啦。 咁只能唔系咁当初嗰啲选委咧，民主30%咁应该要踊跃啲入去嘅。 咁啊就嗱，其实咧，我觉得就呢一个选举咧，真系奸有奸输啊！即、就、系、是、我唔知道，即、就、系、是、因为未开票啦。咁但系咧，即、就、系、是、你见到就系、是。冥冥中咧，即系都好似即系个天都有啲眼嘅。我嗱，即系譬如好似呢两个礼拜啦，即系本身吓、就其实系造就咗建制派一个入波好良机嘅。就其中一个就系呢一个预算案啦，系咪？咁预算案咧，咁啊就关于派唔派钱嘅问题咧，咁啊因为其实喂政府自己都失咗算啦，就甩晒碌啊，系咪？咁啊即系原本就话因为佢一开始吹风吹得好狠，就好可能派钱啊嘛。我谂即系正正就系因为咧，可能阿林郑咧自己即系好多风吹出嚟啦，就系话佢系反对派钱嘅，咁所以咧就搞到咧即系嗰个民望嗰、那个即系嗰个期望落差好大。 因为其实如果佢喺我哋之前嘅估计咧，就系谂住以为个派钱咧就为咗呢个311嘅补选咧，其实。某程度上 是 有幫助的。咁第二個 incident 咧，我覺得係關鍵嘅咧，就係在於九巴 係， 即係嗰個葉蔚林車長。 九巴就真係意唔意外得曬咧？嗱，因為其實呢件事咧， 我意外喎、啊，我唔諗住，因為嗱，佢咁少有，即係走去罷工，其實示威就等於示弱，俾人睇清楚你個底牌。 哦，嗱， 咁跟住咧。你一個屈美十咧，喺佢組織工會之前，你係炒鬼咗佢，係嘛？你都唔係咁近噶，可能係過一年半載，或者係起碼半年之後啦。 即係按道理，工聯會屬下嗰、那個汽車總工會係應該同九巴冚好。喂，你要炒佢都唔該選舉之後啦。 咁即係呢個係阿毛哥所講嘅廢氣總啦，係咪氣總嘅廢氣總啊嘛？係咪廢嘅？咁即係。咁但係啦，你知道啦，咁呢一個其實你成件九巴事件呢，第一個跑出嚟柒嗰個呢，就當然係嗰個鄧家彪啦，係咪？咁你之前工聯會啊，即係你之前九巴總會佢自己有條友，佢就出嚟講啦，係咪？就喺度話呢一個葉蔚林啊，就係白痴啊嘛， 嗯， 啊，又話你一人抗爭，我哋係搞理性工會嘅，係咪？咁你而家理性咗去邊咧？你而家見到群情洶湧啦，你自己轉態都轉唔切，自轉態仲快過啲車長喎，真係。 唔係好似早兩日仲炒埋車添喎， 係啊，唔係啊，嗰條友係今朝炒車啊， 今朝炒車， 係啊，即係話呢一個葉慧能係即係白痴嗰個啊嘛，咁啊，即係但系呢件事咧，就 唔系你话策略上 系 叶慧琳即系搞咗个 WhatsApp 群组，话号称有1000嘅会员，但系最后你落嗰个 ultimatum 俾呢个酒吧，话佢对个薪酬嘅改善嘅不满，得翻几条友咧，系本来系难睇嘅。 啊，你尖沙咀嗰次就系、 是、策略上系好难睇嘅，即系示威等于示弱啫，系咪？即系都重复啦，系咪？但系就事后咧，其实你系帮咗佢好大忙。喺即係成個九巴嘅處理嘅問題上面，咁而呢一樣嘢就暴露建制派同埋工聯會咧，面對強權、面對財團都係襟聲啊嘛。咁呢個係好大鑊嘅喎。 咪原本係咁樣嘅，陸仲雄同埋阿鄧家彪喺阿葉慧琳被炒嗰日咧，就有做 live 去批評呢一個嘅九巴嘅。但係佢同一晚咧，就阿陸仲雄嗰邊咧就嗱嗱臨刪咗呢一段 comment， 咁係令到成件事變得好核突啦。 點解無端端刪咧？就其實根本上就真係自己攞嚟衰嘅。一開始咧就喺度批鬥呢個葉慧琳，又有白痴又成啊。咁你知道啦嚇，阿屈榮賢佢啲又剔咗。拉就话呢啲系占中后遗症啊嘛，系咪？咁又话佢呢啲人咧，其实系长毛佢哋做神啊嘛。其实根本上你见到叶慧琳啦，你见佢处理件事情系非常之小心，系尽量唔同呢啲政治人物咧系沾上边嘅。 因为我听讲佢好似系喺建制工会里边分裂出嚟嘅人嚟嘅。点解突然之间咁愤怒咧？我就唔知点解咧。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做戏做全套嘅话咧，就冇理由即系、就是、你工联会发炮闹自己人噶。系嘛？即使佢策略上錯誤都好，唔係原則嘅問題嚟噶嘛。咁你今次嘅做法就係顯得你成個戲種基本上就係即係九巴嘅建制嘅一部分咯，係財團嘅一部分咯。喂，出嚟講嘅嘢，喂幾難聽啊！喂，你冇理由揶揄人嘅，人哋搞唔成，你唔幫手都算啦，你仲喺度搞即係揶揄同埋玩破壞。好啦，事後即係炒人又唔敢企出嚟。同工人頂，咁你代表咩工人工會啊？唔好話當年我同你計數，你還原惡法就集體談判權嘅問題上面，你係冇捍衛到工人嘅權益。嗱，呢啲數十幾廿年前我都費事同你計。 唔係十幾廿年前嗰啲，鄭耀棠佢今日又出嚟又衝出嚟柒啦。 唔係佢話一直都爭取緊啊嘛。 係啊，即係唔係佢話當年點解即係唔爭取咧？就係、是、因為即係點講啊？佢話即係嘥時間，即係嗰類嘢。 算啦，嗱，我覺得咧，嗱呢兩個原本咧係喺建制派裏邊掌握嘅利好因素咧，佢哋唔識好好把握。唔知道喺呢个时候派一派钱纾解一下啲人嘅愤怒，长期你出以嚟嘅愤怒错一下。第二下就系主要系新界东啦，但系其实对成个建制派都有少少或多或少影响嘅，就系呢一个嘅九巴啦。但系你有冇发觉？我星期二去做城寨嘅时候，我喺个节目都讲，我发觉一样嘢好奇怪，就系、是、本土派咧喺呢一次嘅选举里边咧系冇乜出现。言犹在耳，我一讲完，哇，扑晒出嚟，扑晒出嚟啲本土派， 系咪啊？ 就系、是、 佢有听节目嘅，你觉得系？ 我唔系，我唔咁吹嘘嘅，就系、是、我觉得佢嗰、那个即系零筹建制不投泛民，或者就系宁愿射落海，或者系针对某一啲嘅候选人，例如范国威主力啦。就话佢唔系本土派，等等嘅一啲嘅举动咧，嗱、其实佢系倒紧沙鞋，我觉得，因为点解咧？我一路嘅分析系点啊？如果阿爷系需要介入呢一次嘅选举，策动呢一次选举嘅话咧，其实应该系早两三个礼拜之前咧，要催呢班本土派鸡帮忙噶啦，因为佢系侧击噶嘛，从左边嚟打翻佢哋转头嘛。嗱，你建制派就系右边打我哋。佢就係左邊打我哋，啱啱一夾，我哋兩面都係不是人嗰種人啊嘛。嗱，我最初嘅估計係咁，後期我都修正，因為點解咧？如果佢太早嘅話咧，我哋成個泛民係會警覺嗰啲人。 哦， 你明唔明我個道理喺邊度啊？ 即係好似即係呢個吸收咗嗰個二八教訓咯，即係 楊岳橋上一次咧。 你一見到梁天琦咁嘅形勢嘅話咧，我哋就會吹嘅。 唔係佢如意算盤就係想咧，就係、喺關鍵時刻咧就動用呢啲咁樣嘅動員咧，然之後影響咗你中間嘅選民。其實嗰個如意算盤就係咁。 佢計條數好簡單嘅就係你葉普成好似係有150,000選票噶嘛，上一次，係咪？唔計呢一個嘅清正添啊！如果你計埋清正咧，係接近20,000+票嘅嘅本土派嘅基本嘅盤嘅票嘅，20,000唔少嘅大佬喺全香港。即係如果你話按比例去分，即係都話2,000-3,000-3,400到咧，就係本土派嘅基本盤。如果佢吹呢一個嘅本土派嘅聲音嘅時候，即係呢班唔係本土，零射落海都費事益你哋，議會冇用嚇，呢班人都係即係為咗打份工，或者係講緊就係、零投建制不投泛民，即係呢個所謂嘅叫咩論話，焦土理論。即係其實呢啲邏輯係一貫㗎啦。 但你覺得你覺得即係阿鄧阿即係譬如你話講焦土派啦，其實你焦土派你今年冇乜代表性嘅人物咧，係即係或者 KOL 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力咧。即係嗱， 唔緊要，因為呢啲派始呢啲票咧，即係始終要派走嘅。呢個派別嘅票咧，始終都係要派走。即係你話。新界東可能多啲，你攞梁天琦嗰個做指標，就算你打返個 discount， 攞70%都好，咁佢都有40,000名票㗎嘛，咁走去邊先？嗱，絕大部分嘅背後本土派嘅支持者，佢都係會用 lesser evil 嗰個選擇嘅，因為呢個係一個 rational 嘅thinking 嚟㗎嘛，對每一個嘅投票人嚟講，咁咪揀一個冇咁差㗎啦。但係如果而家呢個禮拜，尤其是星期三、星期四開始咧，湧現嘅本土派嘅側擊嘅話咧，咁我就嗅覺到一樣嘢就係、佢上呢一啲嘅飛掉落海，唔去投票咧， 即 係意思。 即係嗱你如果你要 或者就係寧願投建制，但我覺得呢、個 percentage 好少嘅。 我攞翻一個指標啦，我姑且揾一個指標去衡量下呢啲即係所謂側擊嘅成效有幅大啦。我哋睇一睇呢幅圖先。嗱呢一個咧就啊，你大家都知啦，呢、個容岩啊， 容總。 咁 你見到呢幅圖咧個 like 已經係最多噶啦，係109個 like 嘅啫。咁、我哋睇下啦，其他嗰啲即係。有啲焦土色彩嘅 post 啦，譬如呢張咁樣啦，係咪？一人一個不投范國威嘅理由，有幾個 like 啊？20個 like 嘅啫。咁好啦，又睇下呢啲啦，其他呢啲啦，即係識投一定要投442。 咩叫442啊？ 呢啲4號、4號、2號咯，係咪？即係呢個311投票啊嘛。 係佢哋先識嘅啫，我真係唔明喎。 原來都係得39個 like 嘅啫， 三次分享。 有啲仲要一笑置之嘅，係嘛？咁啊呢啲你睇下容岩，你大家都招土力量啦，講到明招土力量啦，係咪？都係19個 like 嘅啫。 唔好激嬲共產黨係咩意思啊？ 唔 Q 理佢啦，係咪？即係總之都係嗰啲。 哦， 就 是、大局為重，佢笑緊我哋泛民嘅。 係啦， 笑緊我哋泛民。 咁啊呢啲直情係幫到呢、這、一個咩啊？ 容大小姐 啊，唉、即係幫佢即係貼堂啊呢啲嘢，喂都係得四個 like。 唔係， 即係你諗下， 你唔明我個講法 嚇？ 有冇影響力一件事？但系在于有人吹鸡， 系 你要做嘢啊！ 哦，咁咪做嘢咯，咪交货咯。咁但系你交啲货，你有咩成绩至得噶？ 唔系啊，好多人其实系早两三个礼拜咧就已经同大家讲，喂，招土就一定要招泛民嘅土。个原因系在于大家都喺呢一个地狱里边啊，不如拉埋泛民落地狱啦咁样。但系问题咧就。都未造成一個聲勢嘅，你講緊真係造成聲勢係今日陳雲嗰篇咁嘅文，就係話其實大家都着緊壽衣行街㗎啦，咁即係唔爭在係受埋我要真普選呢幾隻字啦咁嘅意思啊，咁先至令大家警覺一樣嘢係喎，真成班嘅本土派佢哋而家係剔咗或者招土派剔咗一條咁嘅拉，就係話寧願投泛民，寧願拉泛民同埋香港人一齊落地獄，好過淨係自己喺地獄嗰度啊！ 而呢個背後，点解会系净系呢一个礼拜发生？ 咁系因为 点解唔之前少少咧？就系个形势已经系紧张啦。 佢希望 佢要夹落去 回应嘅时间都冇嘛？希望你 冇错 吓。 一个可能性就系咁，第二就系形势系紧凑。所以今次咧，佢如果越早嘅话，我头先个假说就系话咧，你预两三个礼拜，咁我哋泛民嘅支持者开始警觉唔对路。謬論嚟嘅呢啲，咩叫零投建制不投泛民啊，大佬？連 lesser evil 你都唔識選擇，呢個係違反人嘅理性嘅，係反智嘅， 这个做法是，咁你就会开始 puzzle， 咦，背后有鬼啊！ 嗯， 好鬼啊！ 哦，咁而家陳雲佢咪講嗰樣嘢叫 Necessary Evil is Very Evil 咯，咁即係 佢唔係咁嘅意思，佢係講緊泛民先係 Great Evil 啊！ 啊， 佢係講緊因為佢泛民當中嗰種和平抗爭幫中共塗脂抹粉，令到大家麻痹咗呢個抗爭意志啊！ 咁佢自己唔出嚟。都未見過佢， 唔係啊！ 除咗揸住個夾喺度摸下摸下，俾人影相之外， 佢都有個講法嘅，即係你話唔出嚟，佢16年嘅時候咪出咗嚟選咯。咁你唔選佢嘛？你唔選佢， 唔係講選啊？點民主黨夠選啊？而家講 佢係咁講噶啦， 勇武抗爭嘛。 唔係佢話你破壞咗佢哋嗰個飯碗，咁既然 知咧，你16年 哇，你選舉原來為咗飯碗㗎，你條契弟。 既然係咁嘅話，不如大家攬炒啦。 總之咧，你16年嘅時候咧，即係你唔識投佢咧。就即係你香港人抵死啦，咁啊即係所有惡果咧都要自己承受啦，咁樣啦，即係呢一類咯。咁咁同埋就係話，我見到呢兩個禮拜嚟，即係你講呢啲其實好虛無縹，但係比較實在嘅攻擊咧，就比較多講嘅就係話你泛民係反對派錢，咁呢個要多謝公民黨啊，係咪？咁因為其實你好多人即係都紛已經係支持派錢嘅，其實係。咁你包括而家我哋講311都好，其實已經講得好清楚。咁你見到早兩日大班其實已經問咗啦，三個候選人，即係就算係講嘢最甩咳嗰個歐軒，其實佢都係支持派錢，只不過佢真係 講唔出個理據啫。 太婆媽都有講嘅，嗰啲都太婆媽，我唔知點解佢即係點解都仲要係即係唔得。即係斬釘截鐵咁去講。 我諗唔係呢個問題，而係話因為去到而家倒數兩日，大家都仲未見到一個聯合行動或者聯合聲明走出嚟，對於派錢、對於其他好重要嘅問題去到做一個聯合嘅回應啊嘛。 同埋你講到呢一樣嘢咧，要講翻成個禮拜嚟，即係呢一個禮拜。 唔係，所以佢哋咧今次個選舉策略咧要敗筆咧，即係而家冇得救噶啦，即係選舉策略嚟噶。喺個工程入面咧，其實你唔係好貼近咧，即係啲 current issues， 即係你只係做翻你自己既定嘅一套嗰樣嘢。嗱，呢個我自己選過都知咧，其實我哋都係濕咗招嘅，好多時係即係甩咗碌啊。 唔 係，就因為點解咧？我哋太過 preoccupy 咧，喺嗰個嘅自己既定嘅選舉工程同埋規劃裏面咧，其實你個心戰室裏面咧係唔能夠隨機應變啊。即係嗰啲單張都印咗咯，都寫完咯，咪又再寫個份啊？ 咪即係咁嘅，咁嗱， 咁所以咧就係、是、你喺派錢嘅問題，我哋過零兩個禮拜之前講緊啦，你梗係個選舉 campaign 變成係一個派錢嘅工程啦，係咪啊？你落區叫人哋一人一信，俾呢一個嘅財政司長或者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嘅行政長官就話要求派錢，派幾多錢？ 我唔明點解佢唔做，即係成件事冇成本嘅，其實係。即係同埋就係話佢呢個禮拜咧進入直路咧，佢哋三個人都係各自搞自己嘅 campaign 咯。 係啦，即係自己嘅造勢大會，即係各自為政，分咗自己眾啊！即係好大鑊呢個。 其實另外一個 issue， 頭先你入嚟嗰陣時候提醒我，你反國歌法都係一個issue 嚟㗎。你一定要把握嗱，你唔係一定話係做簽名， 國歌法又好突然 嘅 喎， 唔係一定要做一人一信，而係你需要有一啲嘅行動啊，去顯示你呢個團隊呢、這個泛民咧係能夠即係為香港人頂嘅。因為點解咧？兩樣嘢都係其實背後嗰個核心價值嚟噶嘛。嗱，反國歌法更加係清楚啦，其實係同即係反一地兩檢、反對阿爺干預、反對 DQ 係一脈相承噶嘛。反國教或者係再推翻遠少少嘅23条雙普選雨傘運動，喂，其實背後嘅價值同埋概念係一模一樣嘅，咁冇理由你唔把握呢個機會去做。雖然你話今日可能先至有呢個風聲，咁咪聽日搞咯，係咪？你一定要把握呢啲機會嘅。你講派錢嗰樣嘢，亦都係背後一個核心價值，就係話，喂，這個政府亂咁使我啲錢去啲大白象工程，亦都係永遠咧就係透過賣地收入或者係呢個差餉咧，唔係差餉嘅 stamp duty 就係呢個印花税咧，係靠房屋嚟賺錢嘅。咁你應該俾翻我哋喎，大佬，因為你令到我哋嘅生活成本咧係不斷提高嘛，呢一生人都唔使再買樓咁樣嘛。喂，咁你冇理由唔喐佢噶嘛，喺呢個民生政策上邊。唔係，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佢哋係奇怪嘅，喺成個選舉工程或者係成個選舉策略裏面咧，係忽略咗呢啲嘅 current issues， 同埋啲 current issues 好多時都係好緊貼翻佢哋本身選舉嗰個主題啊嘛。 所以回應翻阿曹總理嘅講法就係話咧， 點解佢哋俾人攻成個泛民係唔支持派錢，跟住你就話多得公民黨，唔單止係咁簡單，你自己作為候選人，你應該係把握呢個議題啊嘛。我的 point 係， 唔係即係講緊講好多嘢啦。雖然佢哋自己一早 preoccupy 排咗，即係或者，但嗱，你都應該有即係。你貼唔貼近都算啦，你應該有自己 agenda 啊嘛，係咪？ 唔係我真係唔係好想咧，即係好似獨排眾議，眾人皆醉我獨醒咁，即係各大網媒，包括民主派嘅網媒咧，都唔會即係咁樣去即係批評啲選舉工程啊或者咩嘅。但係其實真係我只係苦口婆心，希望大家咧去理解咧，如果你有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嘅話，今次嘅選舉工程係敗筆嚟嘅，原本。成個初選是非常非常之好的一件事，因為點解咧？將我哋嗰啲界票嗰啲人咧係排走咗，同埋你係將個選舉工程係提早嘛，同埋你係有足夠心理準備嘛，去run 呢一次嘅選舉嘛。但係點解去到尾我發覺，或者中途都係有少唔對路喎？點解咁搞法？係嘛？所以嗱，我排咗嘅最有機會嘅，我始終認為係范國威。OK。最有機會贏喺真格東，一來個基本盤係好嘅，即使你有梁天琦出嚟拆咗六萬幾飛，都楊岳橋依然係贏嘅。OK， 就如果冇本土派今次嘅出現咧，有個好處就係嗰六萬幾飛咧，即使有部分射落海，部分投建制，都應該可攞到一半以上嘅。咁所以咧，佢個所謂嘅 cushion 或者個 comfort zone 咧，係比較好啲嘅，我覺得。 本土派 同埋。同埋阿 Gary 个表现咧，起码冇失好多分， 系冇失， 唔使话攞分住，因为我冇睇晒，我唔敢评断，但系就起码我冇听到系有好多即系选举工程有好多甩漏嘅嘢。 唔系嗱，佢有负面新闻、负面宣传，但系嗰啲完全系人为嘅，即系其实或者系 制造出嚟噶嘛，证明佢掂，先至咁样喐佢噶嘛，大佬。 或者系同佢即系做一个做一条即系总数啦，就系话佢冇朋友啊，咩白毛啊嗰啲啦，系咪？咁嗰啲唔系话即系你成个选举工程里边错漏 呢啲，佢一白毛嗰啲嘢，即系咪即系将阿达嗰啲嘢系演变出嚟啫嘛？你要對佢有影響，阿達嗰陣時已經對佢影響咗喺初選嘅時候，已經體現咗噶啦，係咪？因為係阿達講嘅時候，先至大家係懷疑呢個問題或者醒起呢個問題啫嘛。 李永達，你講阿達係 咯？係啊，即係阿達哥，係阿達講嘅時候講嘅時候先會即係勾起呢樣嘢。基本上泛民主派支持者已經消化咗呢樣嘢 ，understood 咗呢樣嘢。 奇怪喎、哦！你原本你即係 expect 嘅咧，就係其實係喺新東嘅選舉論壇裏面咧，又會有人借阿李永達嘅問題嚟去質問阿范國威，似乎冇喎。呢一個真係有啲失算喎。 唔係咁，咁係因為成個新東選舉論壇裏面大家都聚焦喺呢個新東雙玉裏面啊嘛，佢兩個喺度鬥黐線，咁穩陣嗰兩個字自然就唔係焦點啦。 咁呢個可能係啦。咁但係就你 雖然我相對覺得咧。Gary 咧係穩嘅，係最穩三個普選直選嘅候選人咧，佢係最穩嘅一個。其次咧，我覺得姚松炎咧都係 OK 嘅，但係佢比阿 Gary 應該差少少，差少少啫，就表現不夠不失啦。就 但係大是大非嘅問題裏面，佢始終唔敢斬釘截鐵啊。 呢、這個少少影響啦，但係係咪話真係好大影響我唔講得。反而我覺得最大對佢嗰個嘅負面呢，就係、是、當日佢同阿迪張海迪提DQ 馮檢基嗰單嘢啫。咁嗰單嘢理論上我相信嚇消化咗嘅， 係啊， 消化咗。 唔係你見 即係要孖佢嘅人已經孖咗啦。 唔係你見民協個Facebook page 都好積極咁幫姚松炎宣傳啊！ 但係真係你成個選舉過程裏面係冇一個 official 嘅可信嘅民調走出嚟喎，大佬。 咁啊，係呢個係純粹憑我哋嘅觀察。 而最大鑊嗰樣嘢咧，見到阿姚松炎啦，都喺最近唔知嘅訪問裏面咧，就喺度回應話我自己嘅民調啊，最近咧跌到第二。而嗰個民調係邊個民調咧？我最近先查翻，原來嗰個係《熱血時報》嘅民調嚟嘅，大佬。即係你要慘到引用呢啲咁嘅民調，即係你真係完全係冇，即係冇呢啲咁嘅支援，即係好大鑊。 唔係啊，但係建制派內部中聯辦嗰啲 係 可能係逐個禮拜做㗎啦，即係基本上係日日做，即係日日做每區可能200個 sample 咁，咁跟住就係即係 叫咩啊？滾動咗佢，加埋夠一千咧，就我嚟做參考。 即係變咗成個選舉咧，係我哋在暗，而佢哋在明啊嘛。 呢下嘢我 先你冇辦法嘅，因為你民建聯分支嗰、那個香港研究協會咧，佢做嗰啲咁嘅民調，其實大家都 feel 到我有時咧翻公司咧都收到呢咁嘅電話噶。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真係佢哋唔公布，你真係吹佢唔漲噶嘛。 所以我嘅估計就係咧。相对嚟讲咧，姚松炎就冇范国威咁稳嘅。而我亦都维持我嘅讲法。上个礼拜个题有啲曹总喺度即系加唔加醋啊，即系我度话。 咁你讲嗰个就我哋下一节翻嚟讲啦。 要下一节啦，要 差唔多啦。 O、okay. K，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